第189集外传甜心24，今天已经打烊了。他起来洗了个澡，下楼想给自己做点解酒的东西，一打眼却看到了餐桌上的饭菜。他走过去一看，饭菜都凉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。他闻了闻，没坏，于是把饭菜热了热，边吃边给黎硕发了条短信： 黎大哥，谢谢你昨晚送我回来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 他不想打电话，一是不好意思，二是他怕自己会忍不住问起秦子娇。没想到黎硕直接打了电话过来，罗瑞手忙脚乱地放下汤勺接了电话。 喂，黎大哥。 黎硕那磁性的嗓音透过电话依然魅力不减。 睡醒了难不难受？ 有一点。我昨晚没干什么蠢事吧？ 你还算省心的，在酒吧就吐完了，回家就睡。 真是麻烦你了，谢谢你给我留的早餐。 黎硕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 好吃吗？ 好吃，看不出来你手艺还不错。 单身汉嘛，怎么能不学两手？ 罗瑞犹豫了一下，在心里挣扎着要不要问秦子娇的事。迟疑间，黎硕笑道： 怎么了？我跟你保证，昨天你真的没有丢人，你酒品挺好的，放心吧。 哦，那就好。那个，昨晚我好像看着熟人了。 熟人？谁呀？ 就是昨天我们没遇到什么人吗？ 没有啊，你有遇见什么？ 我不确定。 会不会是你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了？ 可能吧。 罗瑞混乱了起来，难道真的是他日有所思就开始酒后乱做梦了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自从那天之后，他时时刻刻脑子里都塞满了秦子娇，喝多了本来就容易产生各种幻觉，他只是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那么真实的幻想，真是可悲呀。 别想太多了，好好休息休息。 好。 挂了电话，罗瑞呆滞地把早餐吃了。他收拾完厨房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去找自己的手机。他翻了翻昨晚的通话记录，只有9点多瑶瑶打来的一通，之后就再没别的了。秦子娇要是真的来找他，不可能一个电话都不打就能找到吧。他颓丧地放下电话，用力搓了搓脑袋。 罗瑞啊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 那天之后，罗瑞心里一直抱着一点期待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秦子娇像是彻底消失在了他的生活里，那一点点期待最终也变成了更深的失望和伤心。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着要不要去找秦子娇，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也行，可最终他还是没有勇气去。他老是想到温小辉，温小辉刚到美国，隔三差五打岳阳电话跟他聊天，从不说自己在一个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地方有多难熬，却反复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。他就想着，有人对他这么好，他不能作践自己，所以哪怕去找秦子娇的念头一天能兴起800遍，他也都硬生生压下去了。慢慢的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好多了，起码不再天天哭，也不会24小时脑子里都是秦子娇。他经常研究新甜品到深夜，用忙不完的活占满自己的思想。店里的姑娘们都陪着他，安慰他，想尽各种办法逗他笑。他意识到自己不该把失恋看得太重了，他还有这么多对他好的人和值得开心的事。不知不觉的已经入秋了，新生开学后，罗瑞特意推出了一些适合外带的平价甜品，每天一放学，他店门前能排个小长队。 这天店里正在做活动，人尤其的多，队伍几乎占了半条街，罗瑞都在帮忙打包。突然他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黎硕打来的。 喂，黎大哥。 电话里传来黎硕的笑声。 罗瑞，你店里今天是免费送吗？怎么人这么多呀？ 今天做优惠买一送一，所以人特别多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 我正好开车经过看到了，今晚有空吗？请你吃个饭。 行啊，但是可能晚点，我这还没忙完呢。 要不我带个朋友去帮忙吧。 啊，不用，我们忙得过来。 让黎硕这种身价的人来帮他打包，他一天赚的钱还不够人工费的呢。 没关系，我和朋友本来打算去打壁球的，这运动好像比壁球好玩一点，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今晚你请客好了。 罗瑞见推辞不过，只好答应了。黎硕真的是个又温柔又和善的人，难怪温小辉对他那么有好感。不一会儿，黎硕带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那男人五官端正，身材瘦高，颇有男人味儿。如果不是站在黎硕身边，也是风度翩翩一帅哥。罗瑞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。 黎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太挤了。 你看你忙的，生意这么好，店里有一堆漂亮姑娘，整条街都要嫉妒了。 有什么好嫉妒的，这些小丫头可会欺负人了。 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程胜。程胜，你听过这家店吗？这位就是老板，叫罗瑞。你好，这家店不少人跟我推荐过，其实我们公司之前找过你想投资，但是你拒绝了。 程胜笑着伸出手，罗瑞跟他握了握手。 真的吗？哪家公司啊？ 哦，盛长投资。 哦，好像有点印象。我只想开家小店，保证品质，不想弄得太忙太累的。 我明白，正是因为这种态度，你的东西才会做得这么好，声誉才会这么响。虽然作为一个投资人，我觉得很可惜，但我也很欣赏你的决定。 罗瑞心想，不愧是黎硕的朋友，真有范儿。 哎，咱们去帮帮忙，省一次运动呢。 程胜挽起袖子。 没问题。 你们来真的呀？还是算了吧，你们去办公室坐一会儿吧，我忙完了就走。 黎硕揉了揉他的小卷毛。 来都来了，你放松点，我们也想早点去吃饭呢。 俩人真的过去帮忙打包了，店里的姑娘们明显有些兴奋，罗瑞也很高兴，几个人有说有笑，个个干劲十足。眼见着今天准备的甜品越来越少，罗瑞悄悄让阿染留出一些来，打算给黎硕和程胜带回去。程胜走到罗瑞身边，低头在罗瑞耳边说， 我职业病有点发作，我刚刚悄悄算了一下，你今天的净利润可能覆盖不了成本。 你怎么算出来的呀？我都不会算。 你不算？你不算就敢做促销活动？ 我感觉好像差不多吧，应该不会赔，因为我甜点价格都不便宜，附近的学生都很喜欢，有的时候省着饭钱来买的，我就想做一次回馈算了。 材料也许不会赔，但人工也是成本啊。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做生意，还能做得这么好的，真不知道该不该夸你。 我也不是很在乎盈利，有的赚就行了。 豁达，佩服。 程胜朝他竖起大拇指，两人相视一笑。程胜看着罗瑞的眼神有些发亮，罗瑞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，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最后东西几乎全都卖空了，排队的人也逐渐散去了，众人累得脚底板生痛，纷纷休息起来。这时店门再一次被推开了。 不好意思，今天已经…… 他话未说完就怔住了。眼前穿着黑色长风衣，神情冰冷如雕塑的人，正是许久未见的秦子娇。 罗瑞忍不住看向一直停在街道旁的黑色轿车，那辆车他非常熟悉，他坐过很多次，只是他以为是同一个型号罢了。这时候人群散去了，他再仔细一看，原来车牌号也是自己熟悉的。他猛地想起来，那辆车好像在离兽道之前就停在路边了。到底停了多久？